今日是sorry 啊，我 check 下先啦。 12月20号晚上， 12月20号晚上， 系 大家都差唔多到圣诞节啦，所以我哋都要加紧步伐啦，讲多啲嘢，因为圣诞期间咧，可能人啊走咗啲啦，所以而家趁人稍微齐少少，就讲多啲 topic 啦，可能啦吓。 系咧，香港人都惯咧，因为一逢呢啲假期咧，就即刻要身痕噶嘛，要走离开香港去玩。 你讲呢个咧，我又谂起阿黎智英先生成日叫人去啲无厘头沟啲国家移民。 你讲。 系。所以咧，我就觉得黎智英先生即系呢个苹果同呢个 pair 同呢个李比咧，阿比利哥系真系诚实好多嘅，因为佢就系叫人去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无论如何都好咧，都系有个 PR， 即系叫做永居权啦。退休之后，但系阿黎生咧，即系上集你哋录嘅节目系讲日本楼啦，我有听晒嘅，可想而知黎生。造出嚟呢个神叫做咩？大班楼后系嘛？系几 女？ 系 大班小女神嗰啲啊嘛？ 系呢啲又 骗 几 卵服？ 佢骗图加埋成份咁嘅报纸，去做一啲咁嘅广告特辑，即系去呃鸠人。其实即系 神噶、哦。 你其实即系我都之前我都讲过啦，我日本都睇过啦。你如果买新楼，其实真系一啲都唔平嘅日本。嘅个价钱 系， 即系好嘅，即系个地段好嘅地方，同香港系差唔多嘅价钱，啲楼价。佢哋其实就系帮日本人卖一啲日本人都唔会买嘅旧楼。 嗯，同埋啱啱睇到消息咧，就话北海道会即系有地震可能都不低。大家记唔记得以前佢都叫人哋北海道买楼嘅？ 其实地震 唔知讲过。佢讲过一啲直头话咩？哇！大陆人因为扫起晒，唔知道北海道几多楼啊？啲咁啊，叫人嗱嗱声去即系抢埋一份啊！ 但北海道冇乜人住啊，而家 系 北海道嗰啲后生仔咧，就唔系好少系留翻喺北海道。佢哋都好 滑雪有， 佢哋好多时就系日本人咧，就系去啲大城市啊。最主要就系向去呢个东京都啦，当然系成个大东京圈啦。咁仲有就係大阪啦，即係关西。 大阪 系啊，咁、其实其他嘅地方係少人， 即係少。你其实如果有深度啲去过北海道呢睇过呢，其实你会发觉其实好多嗰啲做农民嗰啲呢，佢哋有啲农产品呢係直头係连运返出北海道都成问题。 冇人肯做。 运输成本太高。 靓喎、哦。 靓啊！因为你 讲你话天堂嚟喎，落雪喎，白色一片喎，好靓喎。 你要铲雪就唔系咁过瘾咯。讲真，即系如果你住一个唔会落雪嘅地方，其实个麻烦要少好多。即系我见到人哋住美加嗰啲，我啲亲戚咁啊，又要即系冚家铲咁样，全家出动去铲雪，即系一冬天就冚 家铲。 系一冬天就冚家铲雪，你真系好辛苦。我 真系惨， 同埋即系我啲亲戚仲会买埋一架嗰啲铲雪机嘅，即系有部机铲嘅，但系都系好捻辛苦。咁啊， 唔得啊！你睇即系欣赏啲雪景咧，你几日都仲得，即系你太长时间咧，其实好辛苦噶嘛。即系你落雪咧，你出出入入去啲室内、室外地方，落翻出边又即刻着翻大褛，一入到去又暖气，又要即刻又除又剩咧。同埋你落起大雪，你都真系好辛苦嘅北海道。 系啊，老实讲，我真系对嗰啲咩雪景一啲兴趣都冇。即系有啲人中意啦，但系即系以前我住 Tasmania 中部咧，都系雪山嚟，但系去到哇，屌又冻又～即系好麻烦咯，同埋你着到成只种咁样嚟， 系啊， 中意啦，有啲人中意啦，有啲人中意啦，我唔中意啦。 咪啲少见嘅咪会觉得佢好正嗰啲咁样咯。喂，不过苹果咧嗰阵时佢讲日本楼都未算恐怖，我见佢之前咧佢介绍咧人 即系佢唔系直头介，佢唔系介绍你去买啦，即系佢话俾你听，有啲年青人咧走去买柬埔寨嗰啲啲楼添。柬埔寨 CBD 嗰度啲楼啊，哇，买得过一定有升值潮嘅。哇，大佬隔篱嗰啲即系贫民窟嚟噶，嗰啲黐线嘅。 唔系佢嗰条好搞笑，佢话输借输一最多咪输100万咯。咁讲，我屌你老味，你都几捻有钱嘅。 你要储100万其实好难，即系你如果储个钱嚟供楼，即系做首期嘅话嘅人咧就会知道。 系啊系啊， 即系你第一嚿储第一嚿首期系好鸠难，真系。 你自己储翻嚟攞嚟买啲咁嘅地方，好似好唔抵，好风险好大。除非你突然间赚咗1000万啊，唔知啲边度使，咁你攞100万出去买栋柬埔寨楼就话啫，系嘛？ 但有咩吸引咧？柬埔寨除咗平啲楼， 即系当系睇佢有发展潜力啩，即系个 CBD 会发展，因为大佬嗰度起跳嚟到做个 CBD 都有排搞啦，系嘛？ 屌咁样多蚊，老实讲都难噶，麻麻地，我又系麻麻地。 咁啊唔系嘅，其实即系柬埔寨佢唔系冇机会，佢系有机会，但 系上升紧嘅， 你系上升轨嚟嘅。咁但系你要睇下就系究竟你嗰嚿 守几耐咯？ 系啊，你嗰嚿钱摆喺柬埔寨会赚得多啲钱啦，定系你咬紧牙关，你喺香港买一个细少少嘅单位会赚得多啲咧？咁你就要计。 Bitcoin 得唔得啊？ 呢个我就唔敢讲啦。我觉得系。我到而家都系覺得 Bitcoin 係一個騙局嚟嘅，即係我都認為 Bitcoin 係一個騙局，因為佢冇又冇息收，佢就係不斷升值。你唯一一個賺錢嘅方法就係將你有嘅 Bitcoin 賣俾一個想出更高價錢嚟買嘅人，咁你都 value 唔到嘅嗰樣嘢。咁你話嗰啲mining 嗰啲機啊嗰啲成，你有個 Bitcoin 唔代表你擁有嗰啲 mining 嗰啲機嘅。所以你根本你嗰个 Bitcoin 究竟背后代表咗乜嘢？你根本嗰啲人嗰啲 Bitcoin 嗰啲话 Bitcoin 好掂嗰啲人，根本都答你唔到喎。你个 Bitcoin 可以做咩啫？我买棵菜都唔得啊！有个 Bitcoin 个现实就 系你话佢即系佢有啲咩前景，定佢会继续升值咧？其实你好难答得出噶。即系你唔同一间公司买佢个票嘛？你股票少唔系咁样计噶嘛？即系你冇得话佢少就咁样噶嘛？系咪先？ 咁我同你讲啦，你嘅精虫够少啦，得你一个人有啊嘛。咁我人你嗰啲精虫参唔参得起啊？即系你有个 PhD 话，我个精虫可以嗱，我限量供应嘅啫。你如果要借我啲精子嚟生细路嘅话咧，咁啊要俾翻100万一次。咁系咪即系类似嘅 concept 咧？我的意思就系、是、你话你有限量啊嘛，你精子都有限量噶，系咪咁讲啊？咁你系咪人哋真系会望？会有价值咧，觉得呢样嘢系咪先？咁、你系优秀嘅血统嘛？有白人血统系咪先？阿曾 B C 系咁讲啊？ 又读得书多系嘛？ 又读得书多，又仲要系高学历。咁你咪可以出一个，你咪可以出一个真 B C sperm coin 咯。有限制，有限度啊，又系 cryptocurrency。 喂，其实 David Webb 佢整个 Webcon 咧，系咪玩嘢定系真 嘅？同埋佢要整好容易，佢要整好容易嘅。原来而家有一个 website 系可以自己好容易就可以整一个 生产嘅， 自己整一个 crypto currency 出嚟。我谂汪向报都可以整。 喂，不过你试下整啊，不如就 系 啊，我哋出啦。 Mango M 字 M Con 系啊，芒果银啊，系 啦， 佢其实好容易喎，其实好容易，因为佢而家即系你 fork 一个即系嗰啲 coin 出嚟，你只要有一个 server， 跟住又整一个名，又整个 logo， 咁啊搞捻得掂咯。 得，我哋有马来近设计个 logo 出嚟，系咪先？ 你设计就得啦，许留山 新听。 喂，仲有一单新闻咧，就系、是、嗰个希望工程个女仔咧，我睇到 Facebook 咧嗰啲所谓。黄丝 KOL 咧狂屌佢，话佢即系有啲香港人咁讲啦，佢话当年我捐钱俾你哋啊，系想你好好读书啊，你而家投拱咧之类嗰啲咁嘅嘢啦。但我就觉得阿欣 Sir 讲得啱啊，我都系觉得佢啱，即系你当年捐钱俾人咧就 就唔好望佢將來點點點啦。其實你咁樣都因住心態，其實同啲大陸人一狗樣嘅啫喎。 咁明顯係啦。 你好似文運咁啫嘛，文運嗰陣時香港人捐好多錢噶。你而家睇翻柴玲嗰啲表現，喂柴玲真係投共喎。 嗯。 咁你可以做啲咩啫？你唔通屌柒佢話你而家投我嗰時捐咁多錢俾你，你而家投共算撚點先？你其實咁樣講有冇公道嘅？因为嗰阵时你支持佢，佢系嗰阵时系值得你支持嘅。佢之后做乜嘢？喂，呢啲你冇得写包单嘅，讲真。同埋 私隐都莫望报啦，系嘛？讲真。 同埋你喺一个中共嘅体制里边，你如果一个即系穷到书都冇得读嘅人，佢跟住有机会读书，咁佢成绩好，咁佢自然就会做共青团嘅。呢、这、一个系中国大陆嘅体制一部分，即系你个社会嘅精英咧，共产党系会招揽嘅，佢就将共产党变成成个统治阶层，咁佢系招揽啲即系读书叻嘅人，咁佢就唔系好讲你出身嘅，即系有时就咁变咗咪即系其实你一个冇家底嘅人都有机会即系向社会嘅上层。游动咯，咁其实唔系一件非常之坏嘅事嚟，即系如果你睇翻香港而家个社会嗰个向上嗰个流动性，香港社会向上嘅流动性而家仲少过大陆啊，分分钟，呢个唔系讲笑啊。 系嘅，我觉得即系以前喺大陆做教英文嘅时候咧，其实佢哋讲咧，即系其实。高考咧系相对公平嘅，因为好穷嘅人咧都可以考到大学，之后呢啲村啊、村委啊、镇嗰啲就要供，即系供佢读书啦。咁一般嚟讲，有钱啲咧就读唔成书咧，就先出国嘅啫，或者啲都有好优秀嘅出国嘅，但系即系比较读书差少少嘅就出国咯，同埋啲高官啊嗰啲啦。但系留喺国内咧，其实即系考得上名牌大学咧。是好少高棍仔女喎，高棍仔女多数出国，但喺大学国内考到名牌大学嘅人咧，都系好优秀。我以前都喺北京学中文嘅时候咧，有啲真系好卵穷嘅，真系我睇到佢哋阿爸阿妈咧，真系系带啲嘢俾佢哋食咧，真系好远带啲摸摸头啊俾佢哋食咧。即系其实佢哋咁卵穷咧，都可以读到北大啊！即系我以前读北大学中文啊，咁其实。他哋制度咧，相对嚟讲咧，好贫穷嘅人咧，只要你读书叻咧，都系有机会向上爬嘅。其实 佢哋冇咗嗰种退路嘛，即系所以即系唯有系搏命读书，即系呢一个位置就系佢哋出路咯。即系佢哋需要更加搏命就系咁解。 但系你睇下香港而家个情况就系，你搏晒老命读书，你都未必有机会可以上游到。即系香港就系、是。即系俾嗰班权贵系封晒嗰啲向上游嘅道路，佢喺嗰啲中学、中小学嘅时候已经做晒手脚咯。你冇家底嘅话，根本连好啲嘅学校都入唔到。而家，所以而家系香港，其实个问题系大过，即系我认为问题可能仲大过中国大陆。其实香港人要认清咗自身嘅问题先，先至可以即系向呢个中国大陆指手画脚。 嗯， 因为而家香港嗰个向上嗰个流动性真系好低，同埋系令到社会上面有一大班人系冇捻晒希望。 嗯， 系 中 产 消灭啦。喂，大家好。 大家好。 嚟咗啦，家产。 系，大家好。 中产有一种向下流嘅感觉，即系如果喺香港嚟计。 中晒惊跌落去， 系咪同日本一样？ 都似嗰阵时，唔知大家有冇知边个咧？日本一个作家咧，叫大前研一啊，佢写咗一本叫《M 型社会》就 系 咁咯。 系啊， 即系中产就向下 drop 咗落去。 你一系就向上，一系就向下咯。咁中产就消亡。咁呢个系冇办法噶，即系而家。而家啲人咧，即係譬如《蘋果日報》咧，又係又講下《蘋果日報》，佢哋好中意講一樣嘢，就係話啲細路仔喺外國讀書咧，就可以好輕鬆啦， 即係可以脱離呢個香 港。好多 freedom 啦， 即係脱離香港呢種由 TSA 啊嗰啲，即 係脱苦海咁。 脱苦海。但係其實佢哋係未了解，即係好多寫呢啲嘢嘅人咧，係未了解當地。 我可以同佢講聲 no 咯，好撚辛苦啊，讀書。 係 㗎。等我講先啦，係 no， 我知係 no。但係你其實我譬如有我之前睇過一篇文咧，就係講一個家長移民帶咗個細路仔去澳洲讀書。咁佢就覺得澳洲嘅教育制度非常好。咁嗰個當然啦，佢嗰個細路都係喺公立學校讀書啦。但我相信佢又冇真係切實咁了解佢個細路究竟做緊乜嘢啦。因為其實澳洲嘅小學咧都有類似 TSA 嗰啲考試。不過即係點樣講咧？如果你係讀一間普普通通嘅中學或者小學咧，佢就唔會強迫你操練嘅，但如果你讀一間好少少嘅學校咧，佢哋都係好似香港咁喎，佢會叫你做多啲嗰啲 exercise， 嗰個計嗰個樣嘢咧就叫 nap plan， 咁嗰啲教材咧都係通街賣噶，同香港嗰啲 TSA 嗰啲啊係一樣嘅，其實係冇分別噶，即係你如果要一個社會係完全唔去平衡究竟一個學校究竟。教啲學生教成點，你係冇辦法去管理成個教育系統。即係香港個問題呢就係成個教育界呢就係夾硬去催谷啲細路仔去考呢個試。因為係家長要求成個社會都催谷呢個試。但係呢喺外國嘅情況呢就係呢啲人呢，即係你要求學校催谷嘅人呢，只係限於一啲較好嘅學校。 私立學校 囉。唔係公立學校都有嘅，公立學校都有嘅。 係 ,static school 都有 嘅。NAP plan 都係，如果你係教即係喺嗰個即係嗰個區係好少少嘅學校呢，佢哋都會要求你操呢樣操嗰樣。由而家喺澳洲有澳洲同紐西蘭都開始興，就係補習補數學囉。又學一大堆樂器啦，課外活動 補英文啦， 課外活動又做好多古靈精怪嘢啦，又做好多做好多運動啊嗰啲成啦。其實全世界都係一樣，就唔好以為香港細路特別慘。 係，咦？但係咧，我聽 少啦， 我聽人講咧，就話加拿大咧就唔會咁樣分嘅喎，冇名校制度咁樣嘅喎。一间间都得噶啦，系咪啊？ 唔系嘅，根本而家嘅情况系我唔知温哥华，因为我唔喺嗰边。多伦多其实都有，佢有本叫 McLean Magazine 吓，同埋多或者多伦多教育局，佢每年咧就会出个 list， 就话边间学校嘅排名。即係你啲人考試幾多啊？你其他嗰啲嘢，即係譬如McLean Magazine 咧，就係將大學全國嘅大學排名 show 出嚟。多倫多教育局咧都會有一個排名，每年都會喺唔同嘅，即係將啲學校成個省安省嘅學校排名排 list 咗出嚟。咁咧，譬如話萬錦嘅中學。 中学都有，哦 ，OK， 即系 中学 都 有，如果你 都有， 吓，佢会有个 ranking 出嚟，咁样，而譬如话，其实基本上华人住得多嗰啲就高啲，因为华人系咁谷佢哋上去啊嘛。 但系而家 即系谷嗰啲细路去咩补习班啊，又成啊嘛，咁于是就有其他教育局嘅人就企出嚟就话，基本上话呢啲嘢系佢哋留意到呢啲嘢同地产商有关嘅。咁喺度闹，因为你话你咁样为吓讲讲， 不过某程度上咧，即系香港人嗰啲家长咧，即系讲到尾咧，都系想个细路系识英文咯，即系英文系佢哋嘅 second language 咯。 唔单止英文噶啦，譬如话咩数学，即系最紧要依边嗰啲人啲数学话唔得噶。不过华人家长于是咪吹谷佢咯，去补习班啊，搞数学啊咁咯。咁而其实唔单止华人，南亚裔印度人都系咁嘅， 越南人都系咁嘅， 即系东方传统文化 圈就中意吹谷啲细路啊嘛，咁我自己都滴咗我啲细路去学下咩珠心算啊嗰啲咁嘅嘢啦，等佢数学好啲啦， 冇啊， 学法文啦、啊、咁样，嗰啲咁嘅嘢一定有啦。 同埋而家即系喺外国咧，中产或者高中产嘅父母咧，佢哋同香港 typical 嘅家长系差唔多一样。就是俾个 谂法 系谂法一样，就是俾个细路读私校啦。因为私校嗰、那个教育质素系会即系同公立学校差几远下。 咪 connection 咯，识多啲人咯。 系啊，私校会私校嗰、那个、那个系统，即系嗰个教学嗰个系统会好啲。其实公立学校系有差距，就算最好嘅公立学校都唔会及得上一般嘅私校。 嗯，但系冇办法啦，即系思考都一个趋势嚟嘅。喂，我喺香港有单嘢咧，几得意喎！有间思考卖盘咧，你哋有冇睇？一个节目叫《爸爸去哪儿》啊，大陆嘅。 之前阿吴镇宇 系啦，最前期咧就阿陈小春个仔咧， 陈小春同埋个咩啦，爆起咗睇啦， 系啦，跟住就你会发觉佢仔咧，即系好似两文三语都识啊，又好似几精灵啊啲咁样啦，即系曳唔曳又。 佢仔唔识讲广东话，只识英文同埋普通话 啫。系啦系啦，即系你见佢即系好似好即系哇，好似对答如流嗰啲英文咁。跟住咧就香港有个报道咧就讲佢个仔就原来喺香港边一间国际学校度读嘅，就唔知一年大概十零万到啦港纸。咁啊，即系讲呢间学校又点样自由啊，点样学到啲乜嘢啊？个阿妈就好担心，就想去尽快就同国际接轨，就所以去呢间度读咯。跟住发展，即系佢嗰个小朋友 character 就系咁样发展出嚟噶啦。 佢有冇讲啊？陈小春老婆其实系好细个移民咗美国噶，英文好好噶。 哦，佢都有，佢就话佢个老婆就系因为自细就喺外国接受咗嗰套，就所以想个仔咧。就唔好学香港嗰套啦，就嗱声学国际嗰套。原来咧呢一间国际学咧， 佢 卖紧 佢老婆都讲英文嘅屋企。 我知道，系啊。咁原来呢间国际学卖紧盘，我信心咯。咦，系咪揾陈小春个即系应采儿嚟到帮手？ 揾个代言咯，系啊。 系咯，做天稿嘅大佬，黐线嘅人，妖其实想卖盘，唉，即系揾个制造下生招。 系咁噶啦，呢啲即系你商业社会变咗就系、是，即系佢一定会把握每一个机会去。去 sell 赚钱， 去 sell 即系佢自己的学生有几好，其实又唔系一件坏事嚟嘅，因为啲人，啲人睇到一个即系你喺边度出嚟，咁佢可以减少咗嗰个交易成本，即系佢知道你啊呢间学校出嚟都差唔多啦，即系我就唔需要再查得深入啲，所以而家个社会就系不断向呢一方面发展咯，其实全世界都系咁，其实世界冇落土喎，真系。真系 系啊，同埋呢一招高在咧，就系咁佢呢个爸爸去啦，而节目喺大陆噶嘛，咁佢呢一篇报道如果射到翻大陆都见到嘅话，系啦，嗰啲双飞咪落嚟系咁落嚟读咯，喂，实俾得起钱啦，系咪啊？ 冇噶呢啲，即系教育已经变咗一个产业咯，即系啲人话你喺外国生活会完全避咗呢样嘢。其实喺外国系唔系外国系可以避得到。如果你系选择与世无争嘅话，但其实你喺香港都可以选择与世无争嘅。其实只不过你做嘅嘢咧，就会同嗰个整体嘅社会咧系格格不入。 系，但系当你答出嚟， 我咁系我咁睇，譬如话美加依边，因为有工业，而且嗰、那个吓。即系有工业支撑，你有时候你唔需要好高学历都可以揾到一份 O K 嘅工吓。 但系想唔想读嗰啲咩技术学院噶？吓、 啊， 即系我哋 咁 啊， 当 我哋都咁 系当然啦。咁但系即系你话你技术学院有时候，譬如据我所知，如果楼市好咁讲。我识有个嘢中学毕业走咗去做 mortgage broker， 都赚到唔少噶。如果佢后生肯去挨啊，嗰条路系迂回啲吓、啊。譬如话即系据我所知，做 UPS 嗰啲，嗰、那个人工都好高啊。 系， 因为有工会嘅，有 有人有工会嘅工又会好啲咁。嗰啲工，你即系其实如果你嘅工人阶级你系 United 嘅，咁你可以揾到合理嘅薪酬，唔系香港香港咁俾人压榨咯。 但系你话系咁啦， 水喉匠啊嗰啲你都揾到噶。 但系嗰啲好难读噶喎，家产即系我唔知你加拿大点啦。我哋水喉匠咧， 或者譬如话，如果你好好彩啦，唔好话咩啊，你好彩走走去嗰啲汽车厂嗰度做装盒，你都揾到好高人工噶。 但系嗰啲都读好多书啊，即系我讲澳洲啦，我哋系读两年之后再要两年实习先攞到个牌噶。其实系辛苦过读大学噶。 但系你系专业喎， 系。嗱，因为小弟而家都读紧噶，即系虽然我博士毕业，但系我都系读紧技术学院噶，因为我想学一门技术啦。咁咧就好捻辛苦嘅，即系朝头早翻工，夜晚就 course 上课啦。咁仲要 placement 个，即系仲要去实习先可要有200小时实习先可攞到个攞到张 shot 噶。即系其实都系好大压力噶，即系。即系可能我系过咗读书年龄啦，咁我都系朝头早做工客，夜晚去睇咧，其实都唔容易啊。但系如果你好似家产你咁讲，即系由中学开始咧，就可能会容易啲，同埋咧系容易一步步上啊。即系读咗技术学院，咁有份工，或者再读unit 啦，即系读大学啦，咁样一步步上咧，可能。即系嗰个衔接咧，我谂我哋外国咧就比香港好少少啦，即系唔会话读完咗个 certificate 或者 diploma 就 发觉冇鬼用， 系啦。但系我哋系倒转噶嘛，系读咗呢啲之后一步步咁上去噶嘛， 系 即系同香港有少少唔同啦，可能。 啊，另外我留意到，譬如话你如果你因为你呢度有啲大汽车工业，即系汽车厂嗰啲友仔使读好多书啊，唔使噶。不过佢吸落咗好多人咯，明吗？即系你有啲人父子三代啊，即系以前 GM 厂嗰啲话父子三代都系做汽车噶嘛，呢啲吸落咗唔少新嘅劳动力嘅，即系有啲人读唔到书咁啊，去汽车厂做啦，咁可能佢你或者去巴士揸巴士啦，咁你揸巴士嘅人工唔低嘅，26-27蚊个钟嘅， 系加拿大， 我哋揸巴士 系加拿大 都要读个 shot 嘅。 是加拿大先有的、 啊、 加拿大先会有汽车工业的，现在美国都没有汽车工业了，所以 澳洲都没 有。有 美国那个汽车工业很少、啊、现在大部分的车都是即是美国牌子的车大部分都是加拿大装嵌。实际上 墨西哥加拿大、 Donald Trump 他说会带回一些工业回去，现在带了一点的，但主因为美国那个经济主要都不是做工业了，即是不是这一方面的、即不是汽车那些，即是怎么讲较为，即是我不是说初级，但是即是如果以美国那个发展程度来讲，它算是一个比较初级的工业，即 是 有少少不一样。加拿大有个好处的，就是你傍住一个都算是非常有钱的国家，它就在隔离。 超级大国啦、 啊。加拿大嗰、那个人工咧，相对比美国嚟讲咧系低嘅，咁佢系对佢出口系有利嘅，即系有、我认为系咁咋， 系加拿大我眼中睇嘅系美国嘅前鈎，即系美国佬有钱嗰阵咧，就加拿大就做呢个出口赚佢啊。但系当美国好似08年嗰啲嘢嗰啲事情出咗嚟之后咧，加拿大嘅 export 吓、就会减少噶啦嘛，反而喺美国买嘢嘅多咯，变相系支撑翻美国嗰边所嘅市场。 嗯， 即系一个 single market 嚟嘅、即系我认为就我睇啦，美加其实 single market， 咁佢有时会互相补足咯。咁佢个汇率嗰度又会， 大家想补足， 系佢个汇率嘅浮动亦都帮到呢样嘢咯。即系你冇可能长时间系美国人有钱过加拿大人好多，亦都冇可能长时间加拿大人有钱过美国人好多。所以佢 系 有一个机制去调节咯。咁美国而家暂时就系啲工业就调捻晒去加拿大，即系如果汽车工业，我嘅理解就美国就好，即系话好少好少汽车工业，即系。 即係我嘅理解就係大部分美國嘅即係美國廠牌嘅汽車呢都係去曬加拿大開廠。啲廠仲係大過美國嘅廠好撚多添。 係啊。係啊。因為加拿大政府有補貼呢啲嘢。即係對於佢嗰個汽車工業係有補貼㗎嘛。 喂，而家唯喺美國唯一比較即係比較大嘅廠係會唔會得返 Tesla 呢？ Tesla 好少㗎呀。Tesla 好細間廠，你 Tesla 嘅規模其實好細嘅啫。 因為 Tesla 好細嘅，同 GM 比係，嗱佢個市值咧就高過 GM 添，但係佢實際產出嘅車係 GM 少過好多， 應該係幾個 percent 嘅啫。 實際上，你哋身處嘅國家多唔多人揸 Tesla？ 香港好多嘅真係， 我哋好少，我講過啦， 好少， 我講少。我在 Brisbane 未见过超过十部， 是吗？我在香港是，我在香港一公里内可以见到四五部，一公里的路程里面。 纽西兰 你 细 啊嘛， 纽西兰开始多，纽西兰而家开始多 Tesla 同埋多 Nissan Leaf，Nissan Leaf 就算多咯，而家即系其实每一个停车场都会有三四部。我 BMW 嗰只， 同埋 BMW 嗰只 i 三 ，i 三 i 三。 但系嗰条个样比较肉酸咗少少， 系啊嘛，因为佢七万几蚊，好多人买嚟做公司车嘅，因为佢个样独特咧，你一即系将佢 sign right 咗自己公司个名咧，啲人就记得咯。有好多公司都系买嗰一架。 嗰阵时都有，即系当题外话讲下，嗰阵时都有问过，喂，点解 BMW 整架咁嘅骑呢怪出嚟啊？佢话就因为咧够骑呢咧，先至可以。人哋一眼就认得出呢架就 系 佢哋嘅电动车啦， 系啊，专登嘅，同埋买嘅人都系专登嘅，因为佢够骑呢嘛，一骑呢就认得到，佢唔使理究竟系靓定系丑嘅，总之佢有个印象摆咗喺个脑里边，即系香港你靓女嚟讲，咁梗系李嘉欣啦，个个都话，但系丑女梗系个个都系话余步莲嘅，因为系最靓同埋最丑系一定记得噶嘛， 最突出嘅 系最突出噶嘛。 咪第一时你见到啲车，你谂下佢究竟系咪电动车？你望下个啰柚有冇死气喉，咪知咯。Tax 即系电动车冇死气喉啊。 系啊，但系其实就我认为啦，电动车喺市内嘅交通就得，你城市去城市都系唔得嘅，太即系个续航距离系太远，同埋佢要填翻满个能源咧，个时间要太长。如果你汽油车好快啫嘛，你入油五分钟， 五分钟 就充满能量啦，系咪先？但系你而家电动车都冇，就算你快充都冇可能系五分钟充气咯，架车起码 半个钟， 起码都要半个钟至一个钟啦。如果快充嘅话，先可以行翻三四百公里啦。咁你如果汽油车就或者油渣车就唔系啦，我入一缸油都行成一千公里啦，可以唔停喎，中间揸十个钟都。咁就差好远㗎喇。 咁就 好。不过当然有啲人买 Tesla, 佢唔係为咗环保啦。佢话俾人 听。影跑车。 佢话俾人听有钱啦。 都唔係好贵啫，係咪？ 都唔係呢样唔係特别贵㗎嘛。即係喺香港 相对于其他真正跑车。 又唔係喎。其实佢算係几贵，譬如你 Model X 咁样。其实一啲都唔平喎。 哦，新嗰只系新嗰只就真系贵，好贵啦。 好似嗰架七人车嚟噶嘛，即系佢可以有七个位、六个位嘅。咁佢嗰架车系如果转翻港纸要过百万啦，百几万。 但系如果佢之前夹到嗰个未有嗰个咩豁免首次登记税嘅时候咧，咁就嗰阵时就抵啦。依家买就真系唔抵啦。 咁其实香港又冇理由用其实香港用电动车又未必系真系聪明嘅。因为香港嗰个能嗰、那个电咧，大部分都系烧煤噶嘛。咁你如果烧煤嘅话，佢攞去烧完煤再去充电，就再行路嘅话，其实那个 都系一狗样，唔环保。 个 efficiency 应该冇汽油车，冇一个细 cc 嘅汽油车咁高添。 佢只不过将佢个污染集中咗喺嗰一点度， 集中咗喺南亚 嗰个发电厂。 系啊，咁。 我觉得就唔系聪明嘅做法咯。即系如果你好似中国大陆咁，佢大部分都系核能嘅，核能就冇排放啦。咁如果核能嘅话，咁佢用翻呢、這个电车，咁啊聪明呢个政策。即系如果系核电加水电，即系水力发电，咁佢跟住再转用电动车，咁就系一个合理嘅政策咯。咁如果你一直系烧煤烧气嘅话，咁你再去将佢转化做电能，再摆落架车度，跟住再用嚟行，咁其实真系悭唔到咩钱，即系悭亦都悭唔到。 discharge 嗰啲嘢一样。 系啊，系啊，同埋而家嗰啲汽油车或者油渣车嗰个污染程度都系算系低咗好多。咁啊。系咯，我哋哇扯得好远喎。头先我哋都唔记得咗讲咩，不过都讲啲轻松啲嘅嘢啦。咁 轻松啲系咯， 圣诞节 下次先讲，讲几耐？ 主要我呢度 好耐， 都咪讲半个钟又多啦。我哋而家停一停，咁下次再翻嚟再讲一讲。 OK， 好。